柯以敏的温柔的拒绝，随后继续听到今天的这首末尾作品，来自于许巍，叫做彩云之巅。稍后的时间会过渡到下一个小时的整点宣传以及广告的部分，今天就到这，感谢收听跟随后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 伫立在群山之间，春天里寂静的山谷，仰望纯净的天空，相伴在美丽山水间，相伴着我们的喜悦，倾听千古的寂静。沉默的望着雪山，时间在这一刻停止，为何我在此刻流下眼泪。这山谷，我们是否至此？在秋山沉默的怀里，我们是山之子。当太阳普照这世界，映红了我们的脸庞，我们是太阳之子。就在这美丽春天，看着你纯真的笑脸，我的心就在这一刻起飞，如树叶飞翔在蓝天里，翱翔在世界的顶端，在高山白云之巅，我们是自由的孩子，如此深爱这世界。沉默的怀里，我是山之子。当太阳普照这世界，映红了我们的脸庞，我们是太阳之子。就在这美丽春天，看着你纯真的笑脸，我的心就在这一刻起飞，如树荫飞翔在蓝天里，翱翔在世界的顶端，穿行在高山白云之巅，我们是自由的孩子，如此深爱这世界。 全都丢了。